时之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。 一寸一寸在挣扎。